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天津人爱听相声。相声虽然是发源于北京，却成熟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于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天津呢，也被认为是相声演员成名的必经之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光绪初年的时候，一个叫玉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儿画锅，说起了相声。这是相声最早来到天津。1900年以后，来天津撂地卖艺的艺人多了起来。上个世纪30年代，在天津有八位相声艺人是熠熠生辉，名噪金门。他们是马德禄、周德山、玉德龙、焦德海、刘德志、李德阳、李德祥和张德全。因为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德字，所以人称相声八德。他们八位功底扎实，活路全面，是相声初兴时期的开拓者。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人称万人迷的李德阳。李德阳是从北京来到天津的。1923年，他与比自己年轻20岁的张寿臣合作搭档，他们一装一鞋，相得益彰。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就为我们讲述了万人迷与张寿臣在当时的走红程度。 万人迷经常参加，张寿老那绝对大堂会都上，那一赏下钱来也是那够买个房子的，你知道吗？低层次演员，你说没能耐，那种堂会人家不请你。 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城市，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才敢进北京。天津的观众绝对能够称得上是火眼金睛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曲艺学者薛宝坤是怎么说的。 天津这个地方就是天津人热情、厚道，但是那天津对艺术要求是真严。在天津人眼睛里边，你到那一上去几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角儿，是不是那么回事。 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总结了一句话，道出了天津观众的与众不同。 天津我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天津会骑自行车的到全国各地哪儿都能骑，

凤眼瞪，锦州 这就来一下了。对， 就是这块 他这个嗓儿腔上非常的不好甩，甩 是吗？ 哎， 京韵大鼓 是。 你要听小彩舞，啊、又一个味 儿。烙月笙， 哎，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哎，有那个颤音。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哦，也有这个。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啊，唱这个， 他的动作不多， 哦， 唱出来最好听， 唱腔好、啊， 是这味儿。 怎么唱呢？ 细雨轻吟过小窗，闲将笔墨记书狂，摧残最怕东风，零落堪悲烟瑞凉，流水行云无一花，朱尘玉碎刚看上啊。 在相声学大鼓中，侯宝林和郭全宝提到了马增芬演唱西河大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增芬演唱的西河大鼓花唱绕口令。 绕口令哎，说这么的嘴溜，闲来没事儿我溜舌头。在苏州有一个六十六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到左门口吃牛头来就啃牛头，给个刘老六，他家有那么六十六座好高楼，在那楼上有那么六十六楼对花油，在那楼上忙着六十六匹绿皱绸，头上绣着六十六个大钟球，楼底下盯着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那轴上拴着六十六条大青牛，牛旁边蹲着那六十六个大马猴，给个刘老六，他坐在门口正把牛头啃，打南来了咱们两条狗，抢骨头就抢汤稠，碰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洒了六十六楼桂花油，油了那六十六匹绿皱绸，脏了那六十六个大绒球，那躺下六十六个檀木轴，吓惊了六十六条大青牛，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到北边来了一个兔妞妞，手里头拿着一个油篓头，他去套狗的头，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道九道十道黑，我买了一个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他的两头那么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黑，粉皮墙写川字儿，横桥竖桥三道黑，象牙桌子乌木腿，把它放置在那炕上那么四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鸡儿不下蛋，把它搁在了轮里五道黑，挺好的骡子不吃草，拉到街上六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驴儿不套磨，给它背上它的鞍鞯七道黑，二姑娘男娃去割菜，丢了他的镰刀八道黑，也磕的小孩得风病，给他团几个艾球九道黑，卖瓜子的打瞌睡，哗啦啦啦撒了这么一大堆，了他的条书簸箕不凑手，那么一个一个十道黑，出前门望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在这面铺外

一代快板书大师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功不可没。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说说王凤山在快板书发展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说到这快板书的发展，最早艺人们撂地儿演出的时候还叫做数来宝，虽然也有人唱唱武松传等段子，但还是传统的337的结构，仍然被很多人看不起，被认为是要饭的玩意儿。后来呢，王凤山拜了相声名家朱阔全为师，这朱阔全后来又收了侯宝林作为弟子，王凤山也就和侯宝林成了亲师兄弟。朱阔全的快板书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因为他们相声说得好，已经有了专门说相声的场子，这就使快板书进入园子剧场打下了基础。那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机遇又让快板书走进了相声场子呢？我们还是来听王凤山的弟子郑文坤的讲述吧。 过去相声场子没有数来宝，1933年，朱阔全老先生开始把数来宝引进相声场子。当时来讲的话，我理解一个圆年子，一个做电厂用。海凤他是以唱武老二为主，他跟数来宝不一样，这是有字可查的。以后在天桥，王凤山也唱数来宝，以后王凤山拜了朱阔全，跟朱阔全又学数来宝，从此相声大会有了专业数来宝和数来宝相声的这个说法。 这是王凤山的弟子郑文坤为我们讲述王凤山把快板书，当然了，当时还叫做数来宝，第一次带进相声场子的历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数来宝相声怎么样？而这正是数来宝和相声的一次完美结合。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增瑞、王千祥合说的版本。 相声呢，就讲究是说学逗唱。 那您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今天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啊。 您要干嘛？ 学唱数来宝啊？ 不发烧吧？ 什么叫发烧啊？ 说胡话呢？ 什么意思啊？ 数来宝你能唱？ 你行啊？ 数来宝那唱数来宝不容易 哦， 讲究啊。现编现唱， 对， 看见什么唱什么，还得有板有眼。 是啊， 还得那个合辙押韵。 没错， 甭说唱 啊， 就打这板都不容易，没有10年8年功夫，您打不好啊。 哦，这么说你能打板啊？ 什么叫能打板？您打听打听，北京、天津现在所有唱快板的，都跟我学的， 跟你学的 啊？ 那好，今天打的。你让大伙儿看看， 让大伙儿看看， 你打打板，我们瞧瞧。 打板不容易， 对， 得有姿势。 没错， 这姿势摆好了 叫什么呀？ 这叫怀中抱月。 好， 打出来， 嗯， 点儿得清楚。 那当然， 声得好听。 你打的是 听着。 行了，就你打的这板啊，给你两个字的评语， 挺好， 棒槌。 什么叫棒槌、 啊？你打的不行啊！ 你这意思你能打？ 那当然了， 看着容易，坐着难。你来了， 打出来就比 你 强。你 打那么容易呢？ 看着啊， 哎。还有花点儿、啊、 哦，你学一辈子了。 板儿打得容易，唱可就难了。一般人呢，他唱不了。要说唱啊，还得我唱。 打竹板儿，数来宝，这门艺术不好搞，你得脑筋快，嘴皮巧，这些个条件不能少。要提起来数来宝， 呀？ 得说我们这位先生数得好，嗯，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 那倒是 眼珠一转就有词儿，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观众一听就鼓掌，您的艺术高有修养，你可别自满也别骄傲，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看结果 怎么样， 那时候可能追上我， 是我还不如你呢。 哎，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记住， 哎，那我还记住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是说大话吧。 说大话 啊，是唱唱唱的， 你认为我吹牛啊， 这词儿都太， 我跟你说啊 啊， 我唱数来宝我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 我能看见什么就唱什么。 看见什么唱什么？ 那当然了。 又说大话？ 怎么？ 那好，今天在座的 啊， 都是咱们相声的忠实观众。 对， 给各位观众现编现唱来一段，行吗？ 现编现唱 啊？ 那你听词啊？ 我听呀， 听词啊。今天大家来捧场，我有心里话要对大家讲。 说说。 看见了亲爱的观众，真高兴， 嗯， 就好像家人团聚，心激动。 嗯， 我祝愿在座的各位事事人人 怎么样？ 阖家欢乐，事事顺心，招财进宝，日进斗金，事业发达，万象更新，能与那日月同归，天地共存。 哎，不错不错， 好吧， 就是词儿老点。 哎，别看这些个词句老，它的语言效果特别好，我经常穿大街走小巷，到铺面房里边去演唱， 嗯， 唱的老板真开心，是大把大把的给现金的。 说大话 怎么了？ 哦，一上那个商店买卖家唱去，老板就给钱。 对呀，啊， 老板有病。 怎么会有病？ 神经病，一唱就给钱。 那我唱的好啊， 我要是你老板我就不给钱。 你要是开一买卖，我一唱你准给钱。 我开买卖我也不给钱。 你不给钱那我不走。 你不走，你爱走不走。 我在你那唱一天， 唱一天，唱一天照样不给钱。 我唱一礼拜， 唱一礼拜不给钱。 我唱一个月 不给钱。 我唱死了缓醒过来你也得给钱。 你就是唱死了缓醒过来我也不带给钱的。 没有你这么不讲理的。 我就这么不讲理。 没有你这么不给面的。 我就这么不给面。 没有你这么不懂事的。 我就这么不懂事。 没有你这么不是东西的。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说话呢， 你要不信的话你开一回买卖，哎，我一唱你就得给钱。 给钱 啊？ 本人有个外号知道吗？ 外号叫什么呀？ 叫钱秀。 哎，什么 钱一到我身上秀住了，想拿走没门儿。 哦，你叫钱秀。 对喽。 哎呦，那巧了，我也有一外号。 您叫？ 我叫铁刷子。我专刷你这钱秀。 说大话。 妈，你不信你就开一买卖，我唱唱。 好，啊，冲你这较劲劲儿， 开买卖了。 今儿我就开个买卖。 开什么买卖？ 开什么买卖都能唱哈。 什么买卖都能唱。 开一个法院。本的老板开一个大法院，有能耐给我唱唱。 吓得连买卖都不敢开了，开法院 什么什么？这能唱不能唱？不能唱换。 哪有开法院呢？ 十五块的值太多，咱们换一边。 开买卖没有开法院。 我就开法院吗？ 非开法院。 能唱不能唱？不能唱赶紧换人。 开什么私人大法院？ 私人大法院，本的老板开私人大法院，能唱就唱，不能唱换人。 行行，听词啊，法院啊， 法院。我就不信他能唱法院。 这个打竹板， 嗯， 我就唱法院。 唱吧。 这个唱法院呢， 嗯， 我就唱法院。今天这事儿不好办， 没辙了吧。 我就抬头看， 嗯， 这个老板就在面前站。 嗯， 好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胆大包天开法院啊。 嗯，那是胆小的也不敢开法院呢， 想方设法把钱赚。 嗯， 私设公堂来审案。老板发财真有道，吃了原告吃被告啊。 这您甭管。 哎，也不管谁是好人谁是贼，谁给的钱多他像谁，贪赃枉法害百姓，冤假错案要人命，国法难容这个害人精，结果老板挨了枪崩、 啊、 可爱的老板被枪毙，老百姓出了气，老板娘啊害了怕，拍拍屁股改了家。 法院没开两分钟，我枪毙了，我老婆改嫁了，家破人亡，像话吗？ 废话，你开法院我不这么唱我怎么唱啊？ 你不说什么都能唱吗？ 开买卖有买有卖才行啊。 强词夺理，好好好，让着你小孩、 啊、 开一个买卖有买有卖吧，看吧，开买卖了， 打竹板、 嗯、 我就迈大步、 嗯、 老板开了一个棺材铺， 对， 棺材铺啊，棺材好，那个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活不了，装着病人好不了，装着好人受不了，您这个棺材真叫 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没事，我多会儿开棺材铺来呀、 啊。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嘿，你这话说的，我凭什么要开棺材铺啊？ 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棺材铺词儿熟， 哎， 张嘴就来， 对， 不带打崩的， 是 是就不开棺材铺。 你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开棺材铺还吉利 啊？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官运财运一块来，别人开买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开棺材铺， 哎，完了，棺材铺 我不开棺材铺了。 你说的开棺材铺 怎么没不开棺材铺？ 那你什么买卖啊？ 我开个大买卖。 什么买卖？ 开个 什么呀？啊， 电影院，开一个现代化的电影院能唱吗？ 停止，你看吧，这个打竹板、 嗯、 我就迈大步。 对， 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铺。 这啊， 我打竹板我就抬头看、 嗯， 这个老板开了一个电影院， 哎， 这个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 是，哎，电影院改棺材了是怎么着？没改棺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您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 不是，不，我说的是这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那当然了，电影院它也是一头大一头小、啊。 你说说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是啊，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呢？ 说呀， 是不是啊？怎么回事呢？ 你说呀，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什么了？你说 啊，对了，电影院呢，银幕大，镜头小，电影院真叫好，一头大了一头小，对吧？ 你看看，咱不要这一头大一头小，就唱电影院。 就上电影院， 上电影院 打竹板、 嗯、 我就抬头看，老板开了个电影院， 是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大千世界来展现，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着素服，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好，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 你这什么电影？怎么还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是《武松传》呢？ 《武松传》怎么会有棺材铺的事儿啊？ 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去了，你管着管不着你？ 行，就冲您这棺材，干脆电影院咱们、关张了， 改棺材铺了。 哎，都改棺材铺了。 你不开电影院？ 不开电影院， 那你 咱们开一个，开一个商场。 商场。 一个现代化的自选商场。 那你听词， 唱吧。唱啊！ 竹板打， 嗯， 哒哒的响， 哎。 老板开了一个火葬场， 对，什么火葬场？ 老板开了一个什么 大商场？ 哎，对，老板开了一个大商场。 对， 这个大商场真叫好， 嗯、 一头大了一头小。 是是是是。商场也改棺材了，一头大一头小。 是不是，我还有词呢，还有词呢。 唱 商场里 啊 来来往往得过人， 是啊， 商场的外边安着门， 嗯， 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 好， 没错吧？ 不错、 啊、 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都像话吗？我唱商场， 自选商场， 嗯， 设备好， 嗯， 电梯那个载着顾客跑， 哎， 上上下下真方便， 嗯， 不买东西你随便看， 大商场够规模，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 对，骨灰盒，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 你搞多种经营啊， 多种经营也不卖骨灰盒。 那你卖什么呀？ 别的商场卖什么我就卖什么 啊。你听词啊，四选商场他就卖大葱。 嗯，卖 哎，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实了，一头空，那个一头吃了，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一年就卖一颗葱，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那你卖什么呀？ 什么都卖。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 哎， 你们什么都卖吗？ 什么都卖，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啊。叮叮叮，当当当，老板那个专门卖手枪，卖手枪，卖大炮，卖火箭的，卖炸药啊，怎么的？什么都卖吗？ 我这整个一倒卖军火，像话吗？我告诉您、我干脆就冲你这个商场关了， 买棺材铺了。 哎，都买棺材铺了。 不开商场了吗？ 啊，不开商场了。 你什么买卖呀、 棺材铺啊？不，什么棺材铺啊？ 什么买卖？你说， 开一个 什么呀？ 歌厅，开一个卡拉 OK 歌厅。 听词啊，打竹板、我就仔细听、这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棺材铺里头有歌声像话吗？ 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没改没改、 还是棺材铺。 哎，什么棺材铺啊？ 你说没改、 我说是没改没改棺材铺。 那你什么买卖？ 棺材铺。 哎，这不得了吗？ 这还改棺材铺了？这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我这歌厅卡拉 OK 歌厅唱。 唱歌厅是吧？ 唱歌厅。 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 是 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 这都知道。 老板呢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 是 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开掉了棺材铺。 没有棺材铺的事儿。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云集四面八方客，进门来细参观，歌厅的条件不一般，有的咖啡屋、酒吧间，富丽堂皇，真美观。彩球灯来回的转， 是 五彩缤纷，真好看。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一会儿浓，一会儿淡，一会儿隐，一会儿现。情人们想干什么都随便，不信您就试试看。 没人试，没人试，好好唱。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怎么样？ 自由自在，好轻松， 放松放 松。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一唱就是一通宵， 爱玩 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咱傻老爷们儿掏腰包啊。 没错没错，到那会儿都是男的花钱。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 怎么样？ 可是一头大的，一头小。 是吗？这就又来了。 怎么了？ 又改棺材铺了是吧？ 我说你收入多，支出少，一头大的，一头小。 甭对付，甭对付，老子弄着棺材搁脚着什么？干脆是买卖，全关了。 哦，你金盆洗手不干了？ 什么叫金盆洗手啊？ 那你 咱们啊这样 啊， 我们家办事儿。 办事儿， 办喜事儿， 办喜事儿， 好好唱，唱好了我给钱。 听哪，哩哩哩，哗啦啦，说老板要娶妈， 你娶的是谁？谁要娶妈呀？ 哎，那个老掌柜的给你找个后妈。 没听说过，本的老板娶媳妇儿， 你娶 一个年轻美丽漂亮的太太。好好唱，唱好了本的老板大大有手。 听着啊，来得巧来得妙，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那个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那个还按老传统， 喜欢这个 前边铜锣开着道，后边那个抬着八抬轿，八抬轿真叫好，那么一头大了一头小。 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 抬错了， 抬回去，抬回去，抬回去， 还抬过了，各种棺材全来到。 哎，什么？ 不是这各种棺材咱全不要，这才换来八抬轿。 对， 八抬轿抬进了门，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铺喜毡，一铺铺到喜堂前，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双双入洞房，入洞房。乐悠悠，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高鼻梁、瓜子脸、瓜子脸，真叫好，一头大的一头小， 又来了，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数来宝的基础上啊，艺人们不断地进行创新，就更加丰富了数来宝的艺术形式，出现了快板、对口快板、仨人快板、群口快板、配乐快板等等。总之，以上的各种快板形式都是由数来宝演变而来的。而把数来宝，也就是后来的快板书引进场子的王凤山是第一位。好了，最后还是让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里面的 rap 也说的和快板相似，这就是李小龙演唱的《幸福生活》。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叫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我不说话你担心，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一事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着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见不觉的，春天花开秋天结果，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我头场春雨多少个雨点酸甜苦辣，有人好出二盆漂没人嫌，条条胡同连胡同，四合院套上四合院，出来进去天天忙呀哈乐呵，一辈子无数条路数不清了，大海高山，爷爷的头上白发，奶奶的千针万线，今天的貌美年华，夕阳无限，一瞬间成群白鸽沙沙的唱，又是新的一天嘞。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跳皮筋玩篮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